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大家听我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盖了地基就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征粮，万一用10000的兵去敌那20000的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再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主的话语。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杨顺仪牧师，他今天证道的经文是证道的题目是能不能愿不愿。 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包括现在在网上看着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呢，相信大家都很多时都会读经啊，或者是查经咁嘅。我记得呢，我初信主嘅时候，咁呢有机会呢学习点样去大查经啊。当时呢我记得牧师呢就提醒我嘅。佢话呢，当我哋读圣经又好查经又好呢，必须要留意上文下理喎。如果唔系呢，就好容易会误解咗经文原本嘅意思啦。当时呢我就唔系好明白点解嘅，亦都唔知道点解上文下理会对我哋理解经文咁重要呢。咁啊，慢慢慢慢渐渐呢，我接触多咗经文嘅时候呢，确实发觉如果我哋真系忽略咗上文下理呢，好多时我哋真系会误解咗经文嘅意思，甚至呢有时会误会咗耶稣基督嗰个吩咐同埋教导嘅。今日呢我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呢係能不能愿不愿，其实係分开两部分嚟同大家去分享嘅。首先呢当我哋问能不能嘅时候呢，我哋要注意呢个能字呢是有两方面的意思的。第一个含义呢就是你能够，即是意思说你呢是被批准或者是被容许去做了。第二个含义呢就是有能力做得到。咁而家呢我就想帮助大家去了解呢两种含义，喺唔同嘅场景呢是有唔同嘅意思啦。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当有一日爸爸呢就同个仔讲，他说呢你未做完功课，所以呢不能打机。咁大家知唔知道呢度嘅不能打机係属于第一个含义一定係第二个含义？好明显啦，就係、是、第一个含义啦，即係话如果你未做完功课呢，你就不被容许，或者呢就爸爸就唔批准个仔去打机啦。这个好容易理解。好啦，另一个场景呢就係咁嘅。丈夫呢就安慰太太啦，佢就话你未学过烹饪，所以咪不能做出美味嘅饭菜囉咁样。嗱，呢个不能呢又系边一个层面嘅意思呢？好明显啦，就系意呀，系咪呀，就系话系呀，因为呢太太未学过烹饪嘛，咁咪冇能力去做出一啲美味嘅饭菜囉。如果呢佢学好努力去学烹饪，咁佢就能够就有能力做出美味嘅饭菜啦。咁呢两个例子应该可以帮到大家呢去明白呢个能字呢係有呢两个层面嘅意思嘅。好啦，我又问大家啦。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廿七同埋廿六至廿七节嗰度，佢咁样讲，佢话咧：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嘅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嘅性命，就不能作我嘅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嘅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我想问一下大家，当耶稣咁样讲嘅时候，其实佢所讲嘅不能系含有第一层面嘅意思啊，定系第二个层面嘅意思呢？嗱，如果要明白耶稣讲呢番说话嘅真正含义咧，我哋必须咧要睇耶稣讲呢一段说话嘅上文下理，意思即系话咩啊？我哋唔能够单单抽咗路加福音十四章廿六廿七节出嚟睇嘅，唔得嘅。我哋如果咁样咧，我哋好明好好容易咧会误会咗耶稣嘅意思，或者咧按照我哋自己认为咁嘅意思咧去解读经文嘅。嗱，所以咧我哋要成段嚟到理解，睇下咧呢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如果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咧，应该就是由廿五节去到三十五节嘅。我哋睇下呢一段经文嘅结构啦。喺我哋好明显啦，我哋睇到咧廿六同埋廿七节咧系讲紧点样先可以作耶稣嘅门徒。在第三十三节咧，耶稣重复讲咧，点样先至可以作佢个门徒？不过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当耶稣咧讲点样能够作佢个门徒嘅中间咧，佢系讲咗咧两个比喻嘅。所以呢两个比喻咧，对于我哋去了解耶稣嘅意思咧，就好重要啦。首先呢，因为26、27和33节呢是有相同的主题，所以呢我们首先呢会看下第这三节经文先。在第26节那里呢，耶稣说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了。那换句话来说，怎样才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啊？就是反过来想咯，就是说要爱耶稣多过爱自己的家人，多过爱自己的性命，是不是？那就可以作耶稣的门徒咯。不过大家千祈又不要误会，因为耶稣呢不给我们爱自己的家人，不给我们爱自己的性命，绝对不是的。因为这样就会违反了十诫的要求，也都会违反了耶稣亲自颁下的大诫命。因为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呢，上帝吩咐我们要怎样，要孝敬父母嘛。这个是唯一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呢，就可以使到我们在地上呢得以长久了。耶稣又说我们要爱人己嘛，如果我哋连自己都唔爱嘅，我哋根本就唔能够或者系唔懂得点样去爱别人啦。所以耶稣其实系要求我哋要爱自己嘅家人，要爱自己嘅性命。不过如果我哋十分爱家人，十分爱自己嘅话咧，咁样我哋就要十二分爱耶稣啦。我们就要将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这两者呢，即是爱家人、爱自己和爱耶稣呢，是可以并存的。不是说呢有了一样就要没有第二样，不是势不两立的。譬如有人又喜欢吃雪糕又喜欢吃朱古力，不过可能他比较喜欢吃雪糕，他比较喜欢吃雪糕不代表他不能够吃朱古力，是不是？他都会吃朱古力的，不过比较起上来呢，可能如果比他只是要选一样的时候呢，他就要作出取舍了，那他就自然会选自己 更加喜欢那样，他就减了雪糕咯。那这个呢、其实不容易做得到的，是不是、就是要爱耶稣多过爱自己的家人。那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譬如作为父母的，那我们就去为仔女供书教学啦，那很自然啦，就会期望自己的仔女有一天出人头地啦，可以呢、做到专业人士啦，又可以呢过一些很舒适的生活。但是当有一天上帝呼召我们的仔女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他们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成为上帝的仆人使女呢？不信主的父母呢，多数我又不够胆说全部啊，都会反对的。即使信了主的父母，亦都未必同意自己的仔女这样做的。又如果我们就是那个被呼召的一个，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上主的呼召，放弃自己的专业，违背父母对我们的期望，进入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成为上帝的仆人使女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在主耶稣和父母之间作出抉择了。究竟我们爱耶稣多一点，还是爱我们的家人多一点？究竟我们是听耶稣话，还是听我们的家人话？这个在这里耶稣是这样的意思的。好了，再看看第27节了。27节那里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那换句话来讲，怎样才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啊？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从他咯。那即是说，我们要吃得苦，要经得起挫败，要迎难而上。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的，因为上帝会为我们每一个度身订造，所以我们无需要比较，无需要羡慕或者是妒忌别人的十字架。好了，到第33节呢，耶稣又说了，他说你们无论是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了。换句话来讲，怎样才可以做到耶稣的门徒啊？就是说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最靠得住的东西，譬如钱财啊、身份啊、地位啊、我们的成就啊、我们的学位等等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短暂，是会过去的，是会朽坏的，是靠不住的。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些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撇下那些短暂的。大家都看到了，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耶稣都提到不能这个字眼。那究竟耶稣口中的不能是什么意思呢？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两个层面是哪一个层面呢？第一定是第二呢？耶稣说你做不到这样做不到那样呢，我就不批准，我就不容许你做我的门徒了。定是如果你做不到这样做不到那样，你就没有能力成为我的门徒了。究竟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关键呢，就是在那两个比喻那里了。我们再看一看那个经文的结构。耶稣在26、27和33节的中间呢，讲出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在这里他说不能的时候，究竟他是哪一层的意思了。 嗱，我哋首先咧睇下咧嗰个起楼嘅比喻啦。耶稣佢话：你哋边一个要起一座楼，唔系先坐低计算一下要用几多钱，睇下能唔能够起得成，免得咧安咗地基啦，哎呀又唔能够起得成，咁睇见嘅人咧就会笑佢啦。佢话：哎，呢个人咧开咗工，但系不能完工。大家呢度好清楚睇到，当耶稣话睇下呢个人能不能，或者系计算一下能不能起得成呢一座楼，好明显咧就系话要计算一下佢有冇能力去完成呢个工程啦，绝对冇包含到批唔批准啊、容唔容许啊呢个咁样嘅意思嘅，系咪？系。嗰、那个牵涉到个能力嘅问题啦。好啦，再睇第二个比喻啦，就系、是、嗰个打仗嘅比喻啦。耶稣话，或者一个人一个王，佢出去咧同另外一个王打仗，岂唔系先坐低嚟睇一睇佢能不能用一万个兵去抵抗那领两万兵嘅去攻打佢咩？若是不能，就趁住敌人咧仲系远嘅时候咧，就快啲派使者咧去讲和啦。咁嗱，呢一度能不能用一万嘅兵去抵抗嗰个领两万嘅兵？佢嘅意思亦都系好明显啊，系乜嘢啊？系要计算一下能唔能够有足够嘅能力去打胜仗啊嘛。如果冇嘅话咧，就不如讲和啦，系咪？大家咧睇唔睇到呢两个比喻都系带出咗一个观念，就系、是、咧有关于能力嘅观念嘅。好多基督徒咧一听到耶稣话嗱，如果你唔爱我多过爱自己嘅家人，多过爱自己，如果咧你唔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如果你唔撇下一切所有嘅咧，咁你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呢，就会好自然会觉得乜嘢哦，咁呢耶稣就唔批准，或者耶稣呢就唔容许做佢个门徒啦。其实呢，大家如果留意嗰两个比喻呢，你就知道耶稣真正嘅意思係讲緊能力，係讲緊能力。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呢，我们就要计算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去跟从他。其实耶稣绝对不会不容许人去跟从他，耶稣绝对不会不批准人去跟从他的。我哋千祈唔好搞错先，因为咧，我曾经咧听到咧有人讲，佢话：，即系都系耶稣，佢唔批准我做佢门徒啫嘛，咁我咪唔做咯，冇办法啦，我唔系唔想做，不过系佢唔容许我做，因为我真系做唔到爱佢多过爱我嘅家人，所以就将嗰个责任咧就推咗俾耶稣啦。其实我再强调一次，耶稣的意思，他说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家人和爱自己，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呢，就没有能力成为我的门徒，就没有能力去跟从他了。那跟着呢，耶稣呢就讲咗一个比喻咯，我哋睇再睇一睇呢个结构。喺最后34至35节咧，耶稣就警告嗰啲与佢同行嘅人啊。耶稣警告佢哋乜嘢咧？我哋睇一睇呢两节嘅经文。耶稣话咧，盐本来系好嘅，但系盐如果失咗味咧，点能够叫佢再行呢？或是怎能够用在田里面或者是堆在粪里面呢？ 都唔適合啦，只好點樣啊？丟喺外面，有意可聽嘅就應當聽啦。基督徒經常被形容為世上嘅鹽，係咪？提到鹽咧，大家好自然就會諗到咧調味料啊，或者係防腐劑啊咁啊。我哋如果煲湯，我都好自然咧加咗少少鹽落去咧，哇，特別好味嘅。或者咧，我哋要醃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就加啲鹽落去咧，就防腐啦咁。嗱，呢啲都係一般家用嘅鹽。但是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盐呢，不单单只是一般家庭用厨房用的盐，而是指呢在田里面用的肥料，是消毒剂来的。那这种从死海里面提出来的盐呢，含有很丰富的碳酸钾，这种钾盐是最适合用来做肥料的，也都最适合做消毒剂的。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意思不单止是防腐和调和那么简单，而是要做社会的消毒剂和肥料，意思就是说要促成一些好事，抑制一些坏事，其实要所发挥的作用呢是更加大的。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呢是会被丢弃的，没有味的盐被丢弃啊，没有味的盐是代表什么呢？在这个场景里面，或者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指那些爱家人爱自己多过爱耶稣的人，就是指那些不肯背起十字架的人，就是指那些不愿意撇下一切的人。即是什么人啊？即是那些他自称是基督徒却又没有能力去跟从耶稣的人。这些人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是那些无味的盐了。咁冇味嘅盐有咩下场啊？佢哋系会被丢掉嘅。嗱，耶稣讲呢番说话咧，都几吓人嘅、哦。不过耶稣唔系讲笑嘅，点解？因为佢最后佢话有耳可听嘅就应当听，所以呢一句唔系一句普普通通嘅说话，而系一个好郑重嘅声明。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来的。那究竟耶稣是向什么人是提出一个这么郑重的声明，提出一个这么严厉的警告呢？我们又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图了。我没有提到二十五节，我留到现在才讲。好想大家留意一下耶稣说话的对象是什么人。原来耶稣是对着一班已经与他同行的人说话。在第二十五节那里，他说有一大群人跟耶稣同行，于是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讲了刚才我们看的那几节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开紧布道会，耶稣不是要邀请多啲人嚟到跟从佢，加入佢门徒嘅团队，唔系。耶稣讲说话嘅对象，竟然系一班已经与佢同行嘅人，已经跟从佢嘅人。嗱，大家都知道当时咧有好多人系跟住耶稣嘅，咁呢啲人咧包括啲咩人啊？就是一些很好奇很想看神迹的人啊，看看耶稣怎样治病怎样赶鬼。有些人呢是很希望耶稣做领袖啊，去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又有些人呢已经听闻耶稣顶异语 喂饱成五千人，哇！跟住耶稣冇死啦，跟住耶稣咧唔使做都有饭食啦。有呢啲人喺度，亦都当然有啲人咧系真系好真心真意跟随耶稣嘅。总之，当时与耶稣同行嘅呢一班得大群人咧，各人都有唔同嘅目的同埋动机嘅，佢哋咧未必。是想到要付什么代价，也都未必会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跟从耶稣的。于是就什么？于是耶稣就转过身来向他们讲了刚才这一番说话。其实耶稣不是开布道会，不过他是开着筛选会，他是筛选一些人出来。西嗰啲剩低落嚟嗰啲咧，就系、是、真真正正能够跟从佢嘅人。嗱，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就系呢一大群人当中嘅其中一个咧？耶稣佢提醒嗰啲与佢同行嘅人，你哋要小心，要谂清楚自己有冇能力去跟从佢。有没有能力去做他的门徒，就好像计算一下你要起楼和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要计算清楚你有没有能力起得成了座楼，你有没有能力去打胜仗，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就不要做了。耶稣在这里似乎呢是要赶客了，一盆冷水就照头淋，向他们发出一个警告，盐如果失了味就没用的了，就会被丢掉的了。但在一个这样的场景里面呢，耶稣讲了这一番说话的。好了，如果今天你问，哎，杨牧师，那你呢？你有没有能力作耶稣的门徒啊？嗱，我可以很坦白话给大家听，我不能。如果靠我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能。哇，那你的心想，那死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出路啊？有，有出路。来，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有一次有一个财主呢来问耶稣了。他说，主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问他啦，咁你有冇遵守摩西律法啦？咁呢个财主就话有，我呢啲一切我从小就遵守㗎啦。咁耶稣呢就话，咁你仲缺少咗一件事喎，就係、是、去变卖你所有嘅，去分俾穷人，咁样你就有财宝喺天上，然后呢你就嚟跟从我啦。咁大家都记得啦，呢、这个财主听完之后係点呀？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了。耶稣于是就对门徒说了，他说有钱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一个人如果他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天国的话，那是比起骆驼穿过针眼更加的难。跟住耶稣讲咗一句好重要、好重要嘅说话，唔知大家记唔记得？耶稣话：在人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其实耶稣知道。我哋嘅能力系好有限。如果我哋靠自己嘅能力去跟从佢，一定系不能。所以人必须自我谦卑，全然嘅靠上帝，咁样就能够由不能变为可能。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而一个问题唔系能不能，而系愿不愿，你愿不愿意 放低自己，全然依靠上帝的能力去跟从耶稣呢？只要我们愿意，是啊，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最近我有一个嘅好特别嘅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呢、这个经历可以为到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咧，系作出一个好肯定嘅见证嘅。我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嗱，我唔知道咧，大家有冇留意香港嘅新闻嘅？最近嘅6月2号喺香港发生咗一件轰动全港嘅新闻，就系喺钻石山嘅荷里活广场发生咗一宗斩人事件。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关嘅影片被人摆上网，或者我哋喺新闻里边睇到嗰个少少嘅过程，令到好多人嘅情绪不安。当大家知道，哇，原来嗰个行凶者同嗰两个死者根本系唔认识嘅，只不过系当时精神情绪出现咗问题而造成呢一次惨剧嘅时候咧，大家就更加不安啦，甚至有人咧从此唔敢再去商场啦。喺荷里活广场隔篱有一间座堂式好大嘅教会，就系钻石山浸信会。好多教友都是住在那里附近的，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去舒缓他们不安的情绪，这间教会的堂主任做得非常之好，他即刻打电话去我们的辅导中心，找我们的总监去主领了一个心理解说会，去讲解一下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震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情绪的困扰，我们可以怎样的去回应，或者是怎样的去处理。那天除了总监去讲这个解说会之外呢，他还邀请了10位比较资深一点的心理治疗师去出席当晚的聚会，为到当晚来到参与这个解说会的人呢提供一个即场即时的心理辅导。而我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了。当日呢个场面都挺震撼的。都有100多200人出席的。为了呢让不同的人有容易啲接触到我哋呢，咁我哋就会挂住牌啦，同埋呢有好明显嘅显示我哋呢係治疗师嚟嘅。我哋就分散喺礼堂唔同嘅角落嗰度坐，目的係俾佢哋容易呢可以接触到我哋。咁呢个心理解说会最后嗰 part 呢就係一个 Q&A 嘅时间。当时会众呢係好踊跃，好多人呢就举手问啦，哎呀，咁我哋情绪困扰点样去应对呢？咁完到最后，最后有一位姊妹呢就攞住个咪发言啦。佢话佢当日喺现场目睹整个过程嘅发生。当时全场嘅人嘅焦点就摆咗喺呢个姊妹嗰度。呢、这个姊妹话点解佢能够目睹成个过程嘅发生啊？佢话佢唔想啊，因为当时佢惊到脚软，完全行唔到啊！佢好想离开现场唔睇啊，但系佢脚软行唔到啊。之后佢晚晚发噩梦，佢嘅睡眠质素非常之差，佢好担心自己唔知点算。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呢个姊妹系几惨，因为我哋单单喺新闻睇到嘅画面，或者喺网上 YouTube 睇到嘅画面，都尚且情绪不安。大家谂下，更何况佢喺现场睇到成个过程。嗱，如果冇人去帮佢咧，去梳理呢啲、梳理呢啲嘅咁样嘅负面情绪咧，佢好容易会患上PTSD, PTSD 即是什么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即是创伤后遗症。那晚呢，不知好彩 定唔好彩，我啱啱就系坐喺呢个姊妹嘅隔篱。啊，我唔知道上帝搞边科。当我一路听呢个姊妹嘅分享嘅时候咧，我知道我要帮呢个姊妹，但系我喺心里边默默祈祷，我同神讲：神啊，我不能，我知道我冇呢个能力，但系上帝你能。如果你定义要藉着我去帮助呢个姊妹舒缓佢负面嘅情绪嘅，我愿意成为你嘅器皿，你使用我啦。但我不能。当我祈完祷之后，就有一位牧者埋嚟邀请我去关心呢个姊妹。呢位牧者就系呢个姊妹嘅团契导师嚟嘅。除了这位团契的牧者之外，还有团契的团长和团契的一对夫妇陪伴着这个姊妹去到一个房间那里。那我们六个人，一共六个人就开始了一个小组治疗了。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深深经历到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这个真理。因为当时我讲的每一句说话，我每一个反应，我每一个提问，全部都是圣灵的带领，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流畅。最后我就为了这个小组做了十分钟的灵修导引。我带他们回去耶稣那里，让耶稣亲自去医治他们，因为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完了之后，这个姊妹过来揽住我，她说她相信她那晚是可以安然入睡，因为她很多负面的情绪她放低了。那我都仍然提醒她，我话咧喺嚟紧呢个星期系好关键嘅。如果佢嘅情绪可以渐渐平复落嚟咧，佢系唔需要接受任何嘅心理辅导嘅。但系如果喺嚟紧嘅嗰个星期，佢嘅情绪仍然系大受困扰，冇改善嘅话咧，咁佢就要立即寻求专业辅导。两个星期之后，这位姊妹打电话去辅导中心，她说好多谢当晚我们举办了这个解说会，还有好多谢当晚帮助她的那位治疗师。现在她的情绪完全的平复下来，她甚至有勇气再次踏足荷里活广场了。这个真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作为一个治疗师呢，我绝对可以将这一次这么成功的个案呢看成是什么？是我自己的专业咯，是我的丰富的经验咯，是我个人的成就咯，我可以这样邀功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感谢赞美我的主，我的神，因为是祂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我这个这么软弱的人身上，上帝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这一次的经历呢，对于我来说呢是很宝贵的。也就证明了一件事，证明了什么？就是有很多事情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是做不到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甚至在我们的侍奉岗位上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呀，我不能啊，我做不到的，我没有能力做得到的。但是问题不是能不能，是愿不愿。当我们说我根本没有能力爱耶稣多过爱我们自己人，当我说我没有能力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主，当我们说 我不能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不看自己的软弱，不看自己很有限的能力，你转眼仰望耶稣，你全然的依靠上帝的能力，那就做得到的。因为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跟着他讲了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马可福音10章29至30节那里，主耶稣很清楚地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女儿、田地，并且要受迫害，在来世呢是要得永生。我们深信主耶稣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不能的时候，其实不如我们转一转念，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不能，我们问自己愿不愿，我们愿不愿意放低自己，依靠上帝的能力去做那些我们认为没有能力做得到的事，例如去跟从耶稣，那我们就得到来世的永生。在结语那部分呢，我们其实今天是听到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和一个挑战。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提醒我们什么呢？不是耶稣不容许、不批准我们做他的门徒，耶稣恨不得我们个个都成为他的门徒。不过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计算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跟从他。首先是这个提醒，跟着他来了一个警告。他警告我们作为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呢，就会被丢弃。那些爱家人、爱自己多过爱耶稣的，那些不肯背起十字架的，那些不愿意撇下一切的人呢，就是没有味的盐。那怎么办？耶稣就会将他们丢弃。耶稣这一番说话是很认真的，因为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不是讲笑的，耶稣你真的，是一个警告。不过耶稣给了一个挑战我们，这个挑战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低自己，转眼仰望耶稣，单单专一的靠着上帝的能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岗位上，靠着上帝的能力去做。在我们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愿意这一段经文今天呢提醒我们，当我们读经解经或者是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上文下理。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误会了经文的意思，甚至呢误会了耶稣的意思。耶稣从来都没有说不容许、不批准哪一个哪一个成为他的门徒，没有。耶稣只不过是提醒我们要计算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问一下自己愿不愿意、愿不愿去依靠上帝的能力，去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 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吧。天父爸爸，多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能力真的很有限，但是你仍然给机会我们与你同工，只要我们愿意，你就会包底。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不是看着自己很有限的能力和智慧。求主将今日我们听到的这个提醒、警告、挑战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帮助我们去接受和承认，是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的场景里面，甚至在教会的侍奉岗位上面，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从你而来的能力，就能够做得到，就能够跟从耶稣并且跟到底，就能够成为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 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